1933年4月，德国开始抵制犹太企业。那是在3月初，国际犹太人组织对德国宣战之后。国际犹太人向德国宣战。首先，我们必须清除犹太人。他们掌管我们的银行，他们让我们输掉了战争。他们是为我们深陷经济灾难唯一要负责的人。如果你质问德国人究竟对犹太人做了什么，你必须先问一下犹太人对德国人究竟做了什么。自从1850年犹太人在德国获得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也就是在德意志帝国，他们做了三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他们是占人口 2% 的少数群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6000万德国人中只有50万犹太人，6000万人中有50万人，他们是绝对少数。这一小部分犹太人设法控制了大约 50% 的德国媒体，产生了大约 70% 的法官。犹太人对电影和戏剧有着巨大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他们被过度的美化了。就是这件事，他们绝对被美化了，就像今天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一样。第二，犹太人是当时很多灾难的始作俑者。1870年至1920年间，德国发生了灾难性的金融银行崩溃。在那段时间里，犹太人造成了很多大崩溃，这些崩溃都是有案可查的，不是纳粹的宣传，或反犹太主义，或阿拉伯世界的宣传。已经出版了很多书讨论这些事情，甚至是犹太裔德国人都同意这个观点。犹太人对数百万德国家庭、父亲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包括这些家庭的收入、财富和积蓄。就是因为这些犹太黑帮、银行匪徒和投机分子的胡作非为。第三点是心理上的，这也是最危险的。他们把艺术、文化、戏剧和电影引入了德国。堕落，不道德。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同性恋剧院和节目在柏林出现。那些第一批在柏林上演的通奸戏剧，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犹太人制作的，也就是100年前。先是通奸，然后是各种性变态行为。虐待狂、受虐狂、很多同性恋情节等等。然后是颓废的艺术，一种绝对荒谬的艺术。所谓的现代艺术都是由犹太知识分子推动的。这引起了德国人民非常强烈的反感情绪。犹太知识分子还写书嘲笑基督教，讽刺耶稣。这在德国引起了愤怒的反弹。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上台的原因。你可以看到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5年间，他让600万失业的德国人重新找到了工作。他创造了600万个就业岗位，这是不可思议的。水晶宫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1938年11月，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在巴黎被犹太人赫歇尔·格林斯潘暗杀，这导致了反犹太人的水晶宫之夜。更大的反德国犹太人运动随之到来。当时，约瑟夫·戈培尔正在谈判推翻国际犹太人针对德国的贸易禁运。由于担心反犹暴力会破坏谈判，戈培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暴力。纳粹打砸、抢劫和焚烧犹太人的商店和宗教场所，直到戈培尔下令停止。签转协议。1933年纳粹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秘密谈判。据1984年4月22日第五频道新闻报道，该谈判允许德国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前往巴勒斯坦。签转协议，双方协议的戏剧性的一幕。第三帝国和犹太人巴勒斯坦。与此同时，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悄悄与纳粹谈判一项协议，允许德国犹太人移民，并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1933年8月报道的这一协议就是签转协议。巴勒斯坦当时犹太人很少在此居住，这一切很快就被彻底改变了。我从1933年到1936年住在巴勒斯坦，我们每周都会看到很多德国犹太人到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在巴勒斯坦建立德意犹太人定居点一度是纳粹的官方政策。 这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照片，伴随着1934年发表的一篇长篇文章，在柏林的报纸上刊登。出版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一个纳粹党人访问巴勒斯坦，是这个系列报道的标题。戈培尔铸造了一枚奖章以示纪念，一面是纳粹十字记号，另一面是大卫之星。希特勒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迁转协议中做出一项让步。鉴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呼吁抵制德意志帝国的行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拒绝该倡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了该让步，可是英国伦敦的犹太人却对德国宣战，抵制所有德国商品。迁转协议，迁转协议是一项允许犹太人移民出去的条约。犹太人从德国迁移到巴勒斯坦，他们的财富完好无损。这与一切反希特勒的宣传是相反的。该协议于1933年8月签订。此前，德国官员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中心进行了会谈。每个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把钱存入德国的一个专门账户。这些资金被用来购买德国商品。这些商品被出口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销售。进口这些商品的是特拉维夫犹太人拥有的公司。销售所得的一定利润在每位犹太移民抵达后交给他，相当于他们在德国的初始存款的金额。因此，该协议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带来犹太定居者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向巴勒斯坦提供了发展资金。同时，德国也推进了自己的目标，把这个国家从一个不受欢迎的外来群体犹太人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因此，希特勒政府大力支持犹太人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时间段是从1933年到1940至41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止了进一步的移民协作。希特勒的犹太士兵，大约15万犹太血统的士兵最终参战，成为第三帝国的武装力量。这些犹太军人包括两位陆军元帅、15个将军、8中将、5位少将伍，他们总共指挥了10万军队。20名犹太人还获得了帝国的最高军事荣誉勋章，骑士十字勋章。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维尔纳、哥德堡和霍斯特、盖特纳获二等铁十字勋章二和银星徽章。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约翰内斯、祖克托，一半犹太血统的沃尔特、霍兰德上校、埃米尔、莫里斯是希特勒的私人朋友，也是希特勒一度使用过的司机和保镖。他也是纳粹党的早期成员，也是党卫军的创始人之一。元首大力支持他的老朋友。当莫里斯的犹太血统被发现时，元首宣布他为荣誉雅利安人，他被允许留在党卫军。待续。第五部分，阿道夫·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最伟大故事。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兰克·费迪南德。一个月后的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5月，德国慕尼黑，大家靠近些，听我说，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对抗我们的盟友奥地利。我们必须和奥地利站在一起，团结起来，做好牺牲的准备。最终，获胜的盟国会把责任全推在德国身上。德国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在以后的20年里，德国人民将会遭受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凡尔赛条约的恶果。为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盟国领导人在决定德国人民未来命运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些领导人在亲手绘制了欧洲版图以后，又画了一遍又一遍。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他们向德国人民提出了条约的条款。德国失去了东部、西部和北部的土地。在东部，最重要的损失是大片的领土，给予了新独立的波兰，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地区分开。在西部， 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法国还获得了在萨尔开采煤炭的权利。那个地区被国际联盟控制了长达15年之久。为了保护法国，德国被禁止在莱茵兰驻军。那是1935年之前一直被盟军占领的地区。德国愤恨的不仅是领土的损失，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现在有大量的德国人居住在那里。更令德国人感到屈辱、伤口撒盐的是，条约禁止讲德语的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德国的防卫工事被摧毁，军队被削减到10万人，没有空军，没有潜艇，德国必须接受发动战争的罪责并支付赔款。在1919年的盛夏，德国代表们被带到凡尔赛的多境大厅签署和平条约，这是一种多方妥协的和平，甚至没有一个盟军领导人感到满意。可想而知，德国人对此有多么的深恶痛绝。德国人与盟国争辩说，他们返回的家乡多年来深受贫穷，以及战后高失业率的折磨，无力支付协约国所要求的巨额赔款。但这些争辩并没有打动盟国，他们为德国人制定了66亿英镑赔款额。这笔款项不仅要用货币支付，还要用货物支付，大多数来自鲁尔区，德国的工业中心。但在1922年底，德国人拖欠了赔款。雷蒙德·庞加莱，新任法国总理，决定采取行动。如果德国不按时全额付款，那么法国就只好自行采取行动了。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鲁尔，迫使德国人付款。当然，在凡尔赛合约之后，德国没有足够的军队来阻止他们。起初，法国人相信可以强迫德国人为他们工作，但是突然之间，德国政治家和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团结了起来。这个共同的事业就是对法国人的仇恨。德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法国人对鲁尔地区德国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他们试图切断鲁尔与德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德国访客被搜身，就好像他们进入了异国他乡。1923年对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那一年，大德意志的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一段时间以来，马克的价值一直在下降。随着马克纸币价值的下降，购买物品所需的纸币数量增加了。银行的压力越来越大，以满足对纸币日益增长的需求。倒闭，对于他们的顾客来说，行李箱取代了钱包。随着德国滑向灾难，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被任命为总理。鲁尔产能的损失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斯特雷泽曼意识到，帮助经济恢复正常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鲁尔区的抵抗，重新开始生产。政府还宣布，德国将恢复支付赔款，这是唯一能把法国人赶出去的办法。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又一次向德国的敌人可悲的投降。鲁登道夫将军，他从未接受过德国曾经被打败过的事实。支持阿道夫·希特勒，他是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1939年波兰冲突，当波兰进入到德国东部领土普鲁士河沿海城市但泽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希特勒曾多次建议试图和平解决这两次危机，但波兰人拒绝认真谈判。现在在波兰，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德国人的安全再次引发了希特勒的关注。但则直到1934年，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发酵。但则毗邻东普鲁士，与德国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了。华沙继续试图完全控制这个战略上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西普鲁士的情况也类似。东普鲁士现在与德意志帝国完全隔绝了。在英法两国保证提供战争援助的鼓舞下，波兰没有进一步的动机与德国进行真诚的谈判。与此同时，在华沙，新地图突然开始流传，包括新的西波兰边界，一直延伸到柏林以西。在整个波兰，针对少数民族的所谓大迫害开始了。 一个又一个夜晚，波兰边境军向逃亡的德国人开枪。在战争正式爆发前不久，在但泽和德意志帝国的难民营里已经有8万德国人了。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德国人遭受的苦难，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第三个也是最紧迫的能够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民主国家不应该妄自尊大到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永远持续下去。阿道夫·希特勒1939，但泽大屠杀。希特勒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英国和法国将对他们宣战。在这一点上，波兰实际上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针对在西普鲁士的德国少数民族，也就是针对当时在波兰的那部分德国人，鉴于波兰人正在犯下暴行，针对的是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希特勒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基本上就像，好吧，如果我不对波兰宣战，如果我不去帮助这些德国人，那么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只会继续被屠杀。在那个地区被杀的德国人并不是极少数人，波兰人在那个地区所做的事情令人发指，所以他等于是在说，如果我们不干预，那么那些德国人只会继续被屠杀，如果我们进行干预，就会和波兰、法国、英国，可能还有苏联开战。因此希特勒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1939年夏天，他与斯大林达成了一项协议，震惊了世界。有了斯大林的支持，当希特勒进攻波兰人时，他确信没有人会干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当西方列强的军事委员会，还在莫斯科谈判，想拉拢俄国来对抗德国。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却飞往苏联首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斯大林先生和外交委员莫拉托夫进行了磋商。1939年9月1日1，刚刚抵达的元首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在克罗尔歌剧院向德国国会发表演讲。这是一次特别召开的特殊的国会会议。但泽过去是，现在也是一座德国城市。他们的文化进步只能感谢德国。三周前，我告诉波兰大使，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如果但泽德国人受到迫害，如果波兰企图这么做，在经济上摧毁但泽，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我们提前几分钟打断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广播，报告一份来自巴黎的急件，上面说法国总理达拉蒂已经召集法国部长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波兰军队已经动员起来了，因此我决定同波兰谈谈，用波兰长久以来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但泽在同一天解放，我们再一次非常简短地打断了希特勒总理的演讲，宣布英国议会已于下午6点在伦敦开会。今天晚上波兰第一次向我国领土上的正规军开枪，从现在起我们要以牙还牙。波兰大大低估了德国的武装力量，快速攻击敌人的战术被称为闪电战或闪电战争，是完全毁灭性的。德国少数民族的困境已经越发明显。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周，在对已经被追踪和骚扰的德国人的迫害中，波兰新闻界的种族主义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德国人的暴行仍在继续，最终共有58000德国人被屠杀。最严重的屠杀发生在8月31日至9月6日之间，高潮发生在9月3日的布朗堡，那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大屠杀直到9月18日才结束。随着德国军队抵达洛维奇附近，那些被判参与了残忍杀戮德国人有罪的人，现在将面临被行刑队一一处死。1939年9月3日，英国伦敦，我在跟你说话，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室。今天早上，英国驻柏林大使递交给德国政府的最后一份文件，说明除非11点前收到德国的消息，证明德国军队马上准备好了从波兰撤军，德英之间将会处于战争状态。我现在必须告诉你，到时候我们未收到该项保证，后果就是 英国将会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待续。第六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在两天之内，涉及德国少数民族人权的问题，以及关于但泽和孤立的东普鲁士的争端，会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从一开始就感受到入侵的影响。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波兰平民在军队的全力支持下，追捕所有仍在波兰的德国人。入侵之后，出现了一波逐屋搜查，德国少数民族遭到殴打和强奸，至少5000人被杀害。大屠杀，尤其是在布朗伯格式的屠杀，历史书中只字未提。这些屠杀最终或成为强加于平民百姓身上的人类最可恶的罪行之一而留存青史。但泽1939年9月16日，作为一名在世界大战中只在西线作战的士兵，我从来没有机会目睹这样的暴行。数千被杀戮的同胞，被残忍屠杀的妇女和儿童，无数倒下受伤的德国士兵和军官，落入敌人之手，惨遭屠杀，眼睛被挖出来，被残忍的肢解。更糟糕的是，波兰政府已经公开在电台广播中承认了这些暴行。德国空军士兵被迫跳伞，被敌人以懦夫的方式杀死。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了顺利和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波兰东半部领土，希望俄国人在该区域的存在能阻止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这样希特勒就可以保护德国的少数民族，同时收复在凡尔赛和会中失去的领土。虽然德国和苏联都入侵了波兰，盟军却只对德国宣战。1939年9月17日，斯大林入侵波兰并宣称按照苏德协议占领波兰东部领土。与此同时，希特勒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向华沙的波兰军队指挥官提供了其向德军无条件投降的机会。波兰拒绝了所有最后通牒，德国开始进攻。华沙在24小时内付出了4万人伤亡的代价被占领。德国与波兰的战争只持续了29天。希特勒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的是，我毫不怀疑，他想要一场摧毁波兰的战争。他早就准备好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发现自己有可能会被卷入与英法的战争，而感到惴惴不安，因为这从来就不是他的计划。他一直把英国视为他的天然盟友，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现实。听着，我有一个纳粹苏联条约，这就保证了这不会发展成为一场全面战争。我可以在3个星期内把波兰打垮，他差不多做到了。在那之后，西方不会再发动战争了。长期战争的计划。丘吉尔被任命为新任海军司令。1940年5月，由于英法试图阻止德国重新获得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的土地，他们拒绝了德国的任何和平提议。实际上，他们担心的是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不愿再忍受德国进一步的推进，其结果会危及英法帝国的安危。仅英国就统治着 4.8 亿人口，法兰西帝国 1919-1939, 大英帝国 1919-1939, 1940年5月10日时，随着法国军队的不断集结和越来越多英国军队抵达欧洲大陆，德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攻。英国建制派将内维尔、张伯伦首相替换掉，代之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同一天，希特勒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难以抵敌。新的德国战争机器，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因为闪电战的战术再次证明是毁灭性的。在几周内，德国人占领了欧洲的重要领土和资源，最终在法国海岸包抄并困住了盟军，背对着英吉利海峡，两支世界顶尖的殖民军队都面临全军覆没。希特勒将总攻推迟了2天，给英军留下了时间从敦刻尔克港混乱撤离。尽管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希特勒发出的和平信号，其他人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军事失误。 受到羞辱的大英帝国现在不得不依靠民用船只，还有商船来协助运送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随着他们把重炮、坦克和装甲车丢弃在了法国海岸，英军成为了一只强弩之末。但英军会寻找其他方式继续战争。六周的德国闪电战击败了法国，巴黎落在了希特勒手里。希特勒命令法国当局在贡比涅投降，乘坐的正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击败后要求停战时曾经被迫乘坐的那挂列车。2149号车厢驶出了他被收藏的大楼，回到1919年11月11日他所在的位置。1940年法国1940法国要求希特勒停战。1940年6月21日下午快到3点时，希特勒抵达了贡比涅森林。希特勒自己坐在福奇元帅曾经坐过的座位上，亨茨格尔将军率领的法国代表团紧随其后。当法国代表团走进车厢时，希特勒此刻尽情地享受他人生的巅峰。早在进入政界时，他曾发誓不洗刷1918年11月的耻辱，绝不罢休。现在他做到了，他一生的梦想，他后来告诉别人已经实现了。1940年柏林用欢庆的鲜花迎接了他。希特勒凯旋返回柏林，立刻被无处不在的敬意和赞扬的海洋包围。教堂的钟声响了一整天，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我对希特勒的感觉就好像他是由上帝派来人间的半人半神的超人。就是这个人彻底洗刷了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屈辱。同一天，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的一个演说中向英国提出了另一个和平提议。英国伦敦政府机密文件显示，在1939年到1941年间，英国收到了来自德国超过十几次的和平提议，尽管他们在敦刻尔克撤退后陷入了绝望的军事困境。然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却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英国无法单独击败德国，他将竭尽全力把美国拖入战争。然而这将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最终灭亡。1940年英国德国完全有能力操纵战争的进程。我们相信现在唯一要打败的就是英国。德国王牌拳手阿道夫·加兰也认为下一个重点是不列颠战役。但当他遇到希特勒时，他发现希特勒有着不同的优先事项。加兰，我告诉他，我们的好日子会到来，我们可以轰炸伦敦。我们的战斗机可以，英国战斗机无法起飞。他说，不不不不，别说了。我不喜欢这么干。我真的不喜欢和英格兰作战。英国人和德国人是如此相似。我对英国人建立帝国怀有最崇高的敬意。所以你必须明白，我被迫与英格兰作战，但我不喜欢这么干。我想他本人并没有多大兴趣入侵英国，因为事到如今我们一直都很清楚，在打败法国之后，他已经开始心痒痒的想把军力转向东部战线。但是戈林，德国空军司令，坚持仅凭德国空军他就能把英国打垮。于是希特勒同意让他试试。最初希特勒坚持只轰炸军事设施。然而在1940年9月4日，他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解释道，数月以来英国人一直在夜间轰炸德国平民，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当德国飞机每天都在英国上空飞行时，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白天横渡北海。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只能晚上来投炸弹轰炸德国。你很清楚，英国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平民、农场和村庄，只要夜间一看到光，他们就会投下炸弹。整整三个月，我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因为我认为英国人会停止这种不理性的行为。丘吉尔先生认为这是我们软弱的表现。你肯定也很清楚，我们现在正在夜复一夜地狠狠回击英国人，而且我们反击的强度在不断地增加。待续第七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七。 你好，美国，我是爱德华·莫罗，从伦敦为您播报。今天在英国海岸上空发现了更多的德国飞机，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大英帝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数百万人员随时待命，包括100万澳大利亚人、200万印度人、100万加拿大人。丘吉尔和罗斯福打算一起推动美国参战，然而民意调查一直显示普通美国人没有愿望卷入，对他们来说是另一场欧洲的内战。尽管如此，罗斯福现在将迫使国会通过法律，这是对美国所谓中立的嘲弄，同意单方面向德国的敌对方提供军火。同年，罗斯福冻结了被德国击败的欧洲国家的所有资产，拒绝承认他们的新政府，通过了驱逐舰换取美国基地协议，其中50艘重新修缮的美国海军驱逐舰被移交给了英国皇家海军，以换取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基地。罗斯福打算说服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这一行动正式撕下了他中立的伪装。他还允许美国公民加入英国空军。罗斯福冻结了德国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这违反了国际法。美国宣布对侵略国家实施石油禁运。1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被送到英国。美国最终将总价值314亿美元的物资运送到了英国，相当于今天的4450亿美元。英国需要61年才能偿还这些贷款。上一笔偿款是在2006年支付的。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租借法案。1776号法案。我已经向本届国会请求授权和资金，足以生产额外的弹药和各种战争物资，移交给那些现在正和侵略者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我们最有用也是最直接的角色，就是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盟友充当火药库。我们将派出越来越多的船只、飞机、坦克和大炮，这是我们的目标和承诺。巨额的美国资金以及美国在大西洋的秘密行动，帮助英国坚持对德战争。戈林所希望的快速击垮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了。不列颠战役即将让位于一场更重要的战役。希特勒现在将集中精力进行他认为最终会是二战结果的一场战争。1941年12月11日他发表演讲，描述了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早在1940年这一点逐月变得越来越明显。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是为了统治欧洲，从而也会导致欧洲的毁灭。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正在建设中。显然，苏联一直在向西扩张。1939年11月30日，芬兰遭到进攻。1940年2月21日，瑞典遭到轰炸。1940年6月18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被入侵。1940年6月27日，斯大林迫使罗马尼亚拱手让出了比萨拉比亚。希特勒认为，不仅德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整个欧洲也危在旦夕。他知道布尔什维克会带来什么样的恐怖结局。不甘于坐以待毙，在与他的将军们会面后，希特勒开始计划对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巴巴罗萨行动。要理解希特勒对欧洲的担忧，我们必须首先看看布尔什维克政权和斯大林，那个被罗斯福总统亲昵地称之为乔叔叔的人。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上台，用恐惧和酷刑统治苏联。在接下来的30年里，在那段时间里，他要为大约4000万人的死亡负责。斯大林在执政的头几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成功地排挤了被他视为是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托洛茨基。1929年，斯大林实施了一项被称为集体化的政策。列宁将土地国有化的实验只完成了一半。俄国农民仍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并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通过集体化，斯大林想要完成列宁的计划，并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和生产。1930年，农民的农产品开始被征集。红军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每一块田地的农产品。 一些农民拒绝交出他们的农产品，还设法把他们隐藏起来。但共产党官员搜查了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最终发现了隐藏的地方。官员们还没收了农民的农业设备，农民们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农具种地。最终，列宁所描述的曾经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巨大灾难，再次卷土重来，饥荒。仅在乌克兰，接下来几年就有600万人死于饥荒，哈萨克斯坦有200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100万人死亡，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们在痛苦中死去。斯大林引发的饥荒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后果，人吃人。饥饿的发疯的农民开始吃尸体。然后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一些农民绑架儿童并吃掉他们。摆在这两个吃人肉的俄国农民面前的是被他们抢夺来的孩子的遗体。斯大林暴政把人类变成了野蛮的禽兽。这正是共产主义所希望的那样。每个反对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数以万计的富农被拘禁和枪杀。事实上，暴政把所有反对其意识形态的人都称为富农。大量的牧师，甚至他们教区经常去教堂的教友，都被当作富农逮捕。一些人被处决，其他人被送到劳改营，等待他们的是缓慢的死亡。这些集中营在俄罗斯各地建立起来。这些集中营只是斯大林的另一个杀人机器。数百万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人民在最恐怖的环境下被强迫劳动致死。有些人被派去在炎热的运河上干活，另一些人则被派去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砸石头。这些人被迫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做苦工，很快就变成了活着的行尸走肉。绝大多数人从未能活着离开集中营。苏联像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是一个经济濒于崩溃的国家，它的产能不足以维持国家人民生存。因此，每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都依赖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所以，俄罗斯迫切需要我们的援助，无论是直接的政府援助，还是为私人资本市场打开方便之门，特别是需要纽约的银行家和公司大举进入俄罗斯。1933年，罗斯福政府邀请一名苏联代表访问华盛顿，谈判外交承认的条款。乌克兰的死亡人数。1941年波兰，汉斯·弗兰克被任命为波兰总督。这个国家从世界媒体的头条上消失了。